第四章就是議員利益誰監察，第五章就是異災所謂否決權，第六章就是黃毓民對曾鈺成，係嘛？咁跟住咧有好多附錄。嗱，呢一本書係好值得喺立法會呢一班新貴，甚至乎包括做咗好耐議員嘅朋友咧，即係人手一本。當然啦，佢哋對我有意見，佢係唔會買呢本書嚟睇嘅。咁偷偷地睇，然後學下嘢都好啊，係咪？不過對於我哋嗰啲朋友支持者或者聽我哋節目嘅朋友未買呢本書嘅咧，就打攞油，係咪？因為你買咗呢本書翻去睇咗之後，咁你就更加即係對成個議會了解咧比較深入，然後你喺網上打飛機嘅時候，咁啊打親先會中啊嘛，啱唔啱啊？好過喺度亂噏嘢啊嘛，係嘛？所以希望大家咧買一本睇下，嗱呢段片出咗街，咁大家如果 like 咗之後咧，咁你就啊 cap 咗圖翻嚟俾我哋咧，就每本書咧就原價八折兼送簽名，係嘛？咁啊希望大家睇完呢段片。就買呢本書，或者買呢本書送俾嗰啲立法會嘅助理，你識得佢嗰啲係嘛？甚至乎俾其他人睇下，咁啊，即係今次借立法會嚇、啊、崩壞到咁，我誒諗翻起，咦？呢本書第二版我哋即係賣咗一半左右啫喎，係咪？第一版就賣曬，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幫襯啦，係咪？而家我哋要賣書嘅，我哋而家商業運作啊，咁另外呢本咧公投制憲個運動雖然失敗。個論述仍然有佢存在價值，你睇到而家啲偽港獨焦頭爛額，你就知道係嘛？香港嘅前途就真係要公投制憲。多謝大家。 鬱敏茶場現場版同大家見面。唔係點解？點解今日 現場觀眾版不嬲都現場㗎啦？我哋 唔係點解會有個觀眾版嘅？ 我唔知喎、啊。咁我聽上面指示啫喎，佢話：今日建國研習班同埋呢個即係踩場都有現場版， 係咪慶祝某啲嘢？ 跟住仲係冇嘢食，慶祝我瘦白，就嚟挑你慶祝，就係冇好嘢嘅。台長一直認為咧，我一定係坐監嘅。 系， 即系佢堅信呢樣嘢嘅，真係慘啫。 唔係唔代表我即係想嘅，但係我其實就抱一個比較悲觀嘅態度呢個問題上面嚇。 咁而家終於如你所願啦。 唔係，唔可以咁講嘅。 OK 嚇咁但係 anyway 咧就、那個。 咁但係而家我諗起上訴都大鑊啊。 係啊， 而家計下條數咧，原來我哋淨係攞法庭嘅即係嗰啲藤本啊，所謂藤本也者咧，就係喺成個審訊過程裏邊嗰啲逐字記錄。 transcript 係啦。咁但係嗰個咧，我哋自己其實有錄音，同法庭攞咗啲錄音，咁我哋都做咗啲逐字記錄嘅。但係如果你上訴咧，你自己嗰啲全部就不能作準，就一定要用翻法庭嘅藤本。而呢啲法庭嘅所謂藤本，無論中文或者英文都好啦，其實佢係外判俾出邊 法律公司啊。 有啲公司專幫政府做呢啲嘢嘅，咁啊或者法庭咁，咁所以佢一定係以嗰個藤本為準。咁我哋攞呢啲藤本咧係逐個字計嘅，咁就屎忽痕啦！你走去即係盤問證人，唔間用咗咁多日，淨係一個六八九搞咗三 day， 唔知三日半定三日，淨係我哋而家打逐字記錄嗰啲朋友幫手嗰啲都打到手軟嘅，你諗下。咁所以粗略估計咧，如果你要，譬如話我哋要揀啲對我哋上訴有利嘅嗰啲啊，都要幾十萬，律師費可能唔使幾十萬。如果你請個大狀啊，今次請嘅梗係請條大炮啦，係咪？如果真係要揾大狀去上訴，咁佢就入邊一啲相關法律觀點去否定咗成個裁判處。那個裁決噶嘛，係咪？唔係淨係個定罪，包括個刑期嘅，即係你個定罪一甩就個刑期都冇噶啦，係咪？咁但係你而家因為判兩個禮拜咧，就好可能你個即係定罪唔甩，你想個刑期甩都未必得噶嘛，因為短啊嘛個時間係係嘛？咁所以正如陳雲所講，鬱敏就嚟坐監啦咁樣。咁呢個講法都唔係冇道理，不過延遲咗個坐監時間啫嘛。假如你上訴輸咗，咁你咪即刻去坐咯，兩個禮拜。 你就即坐啊？上訴輸就即坐。 咁後來會諗下，有啲人就屌，我老婆都可能會咁諗，不如坐兩個禮拜啦。屌你幾廿萬喎、啊，嗰幾廿萬環遊世界都得啦，兩公婆坐遊輪係咪？喂，所以你諗下香港，你要即係尋求一個所謂公正嘅法律。嘅裁決， 喂，你冇錢，你真係瓜得噶，大佬上咩數啊？你係咪？你淨係攞呢個藤本幾廿萬，律師費當十萬一堂，打兩三堂咁啊，幾廿皮加埋一百萬，冇走雞。所以咧冇辦法啦，係咪？咁啊又係要即係賣書啦，你要賣血就賣唔到啦嘛。咁所以嗰本即係襲擊梁振英呢本書咧，我哋今日開咗會噶啦。咁我哋又編咗嗰、那個即係個工作流程嘅。咁而家。因为这个年宵呢就是一月中好像一月中定一月廿几号唔知道。因为今年过年好像早少少。咁就变咗我哋一定要一月中呢本书就出到。起码有年宵嗰个摊位嗰个平台可以卖到一两千本嘅可以。咁而家我哋暂时定价是300元一本。咁其實300元一本呢，因為我係會用彩色印刷嘅，所以個印刷成本呢講到可能要50-60元一本嘅，好犀利嘅。即係譬如而家雨傘革命嗰本雨傘失敗佬嗰本書呢，咁佢就真係暴利嘅，係咪？因為佢唔係彩色印刷，係咪？佢嗰本真係暴利嚟嘅。但係我哋呢本呢係會即係編得好靚嘅。咁亦都情商咗，即係阿 Cusson 呢就幫我哋畫呢個漫畫。咁佢畫漫畫呢就我哋即係初步有個大家有個即係共識，就係唔係好似以前咁畫啲插圖，直情係連環圖，好似五居公投嗰陣時咁樣。咁變咗零零舍舍就有一輯係連環圖，就插喺本書入面，係咪？咁而家內容係咩就仲未定啦，係咪？咁就要同阿 Cusson 傾嘅。咁有個大師啊，畫呢個連環圖。咁啊，再加上其實成本書個內容好豐富嘅。其實我諗住賣300元都係即係。其实个定价都是叫做好合理嘅，系嘛？咁我哋而家就用一个预购嘅方式，咁大概系下个礼拜我哋就会将我哋公布噶啦。咁啊，预购嘅方式其实好简单，就绑水啫，系咪？即系买流花、买片花呢个书花，咁呢个即系又系要佩服阿大亨嘅，我哋都永远向佢学习嘅。屌你真系～佢揾水嘅能力咧強過我好多嘅，咁整個狗仔隊咁又掠咗100-200萬翻嚟啊嘛，即係快靚正係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向佢學習嘅。咁但係呢本書咧，所有嘅收入咧就愛嚟上訴係嘛，剩落嚟有剩嘅錢咧就先至撥歸俾普羅、那個。 唔係，我有個好唔適當嘅問題咧喺度問啊，買咗本書你又輸埋官司咁點算啊？ 即係點啊？ 輸埋咗啦。 啊，輸埋。 嚇，咁你輸埋條即係上咗官司咁點算啊？ 唔係，我唔明白你呢個問題，你講清楚。即係嗱，我而家唔係籌錢，我輸賣俾你嘅大佬。不過嗰啲收入，即係就其實嗰啲收入都不足以支付嗰個上訴費。我除非賣10,000本，大佬係咪啊？ 唔係，即係簡單 嚟。你賣10,000本，咁你有300萬扣咗開支。 簡單嚟講就係上訴有筆官司嘅錢啊，但上訴都輸埋。 咁都冇計㗎，咪俾啲心機就揼下石仔咯，又繼續係咪？好簡單啫嘛，唉，呢嗰啲。唔死得人噶嘛？收咗共產黨幾千萬咧，又翻嚟。 喂，而家仲有人講啊？到而家仲有人講啊？ 天天講，日日講，年年講，係咪？又每日都要講，判佢2個禮拜。咁啊，你睇下劉夢紅都係啦，都要坐監啦，係咪？你估幫梁振英幫共產黨又唔使坐監？我應該又舉到個例子喎。屌你諗真係，你話真係呢班人真係係咪？呢班人唔絕子絕孫都冇天理啦。老實講，我佢梗有個道理俾佢講。讲嘅，梗有样嘢可以讲得通嘅，系咪？咁所以呢本书咧，其实而家我哋后边好多人帮手嘅，有好多过去一段时间我哋上法庭嘅时候，就即系呢录音啊，帮我哋好多无名英雄嘅，其实系甚至我嗰啲即系结案陈词或者法庭上边即系嗰个 cross examination， 即系盘问证人啊，嗰啲所有嗰啲资料啊，相关嘅嘢，其实我哋都有一队人喺度做嘅，大部分都系无名英雄。唔出名啊！即系我哋啲支持我哋嘅朋友，除咗在座呢啲吓，好朋友之外，其实仲有好多人啊，即系默默喺后边帮手嘅。所以呢样嘢就真系，即系呢个亦都系令到我哋啊，即系继续啊，去即系唔肯退，即系唔肯退嘅意思就唔系喺政治上咧，就咁、是、啊，即系对个社会个关心，同埋我哋有呢个 My Radio 嘅平台继续去发声。所以大家睇下，我哋而家做个踢爆都好认真嘅，越嚟越专业嘅。而家咪牌都有嘅，咪 My Radio 记者黄旭文报道，咁下一步都咁啦。咁呢个咧就譬如我出门咧，我下个月头我都可能会出门一段好长嘅时间。 咁咧，我又會帶埋個呢啲架撐去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啊，日日都可以做啦，係嘛？一日就可能喺呢個喺一個咩湖啦，聽日就喺個咩山咁，都好過癮啦。咁到時一定有啲我啲 fans 車我噶嘛，咁佢又可以幫我拍係嘛？咁呢個就唔會甩嘅。咁但係到而家為止，你睇踢爆咧嗰個節目咧，已經開始相對比較穩定啲。原來爆下 set 咧就多啲人睇嘅，係嘛？譬如琴日嗰集講陰謀論後果論嗰一集。咁而家已經40,000+，淨係 Facebook 喎，仲未計我哋擺喺呢個 YouTube 度重温喎，係嘛？講緊係嗰即係加加埋埋重温，即係一兩日計算咧，係多過呢個踩場喎，而家係，係嘛？咁而家我發現，如果我用 Facebook 直播，如果即係將嗰個畫面靚少少啦，譬如而家我用一部勁啲嘅，係嘛？大佬出本嘅亮黑嘅大佬呢部係iPhone 7啊！你睇个画面咪靓好多啊，系嘛？4K 啊，大佬，咁去拍呢啲，系嘛？咁阿 Marco 又帮我整埋咪线啊，插落去呢、這个咁样，嗰啲声咪收得好好啊。同以前我哋即系选举嘅时候，即系做嗰啲直播争好远啦，系咪？跟住而家仲要整埋个咪牌啊，几犀利，专业都不得了啊！成对箍两个人。一个就是揸机嗰个，系咪？嗰、那个兼埋做监制就阿 Jim， 又系我司机，乜都做齐噶啦。咁我可即系就演员，系嘛？成对箍啊，几厉害啊！真系，而家就上咗瘾啊！出外景，因为发现咧，如果喺室内咧，少啲人睇喎，咁乞人憎嗰啲人。哇！去到室外要多啲人睇，嗰个上缆车仲好笑，你明唔明？我长者嚟噶嘛，而家系你坐缆车都平啲啊，大佬系嘛？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嗱呢個節目而家做咗成十幾集啊，我估計一個月到咁啊，佢其實好平穩嘅，即係因為呢個即係而家其實我講到成10分鐘，咁就可以好快咁啊即日啊嘛，係咪？咁因為你有個語政字，咁佢哋好快啊嘛，即刻就可以評論啊嘛，係咪？咁我哋呢個咧就快係嘛？呢、這個可以掌握到嗰個時間。咁其實就都幾好嘅，同埋我間唔中我有啲內幕講下嘅，咪慢慢慢慢我會滲啲嘅，吊下啲人胃口先嘅，係咪？咁就唔好講啲大口靈啊，啲鄭經翰啊，認屎認屁啊，我又聽到咩咩啦，咁屌你真係，係咪？即係我而家發覺我唔做議員咧，好多人肯講嘢俾我聽嗰啲，係好有趣嘅，呢個世界好得意嘅，即係。你冇一樣咁又可能多咗第啲嘢，咁所以其實都大家唔需要介意。如果到今日為止呢、這個幾月仲有人有啲選舉即係創傷症嗰啲，就嗌大冚頭埋牆啦，係咪？屌你而家睇到嗰兩條友，你就知道係咪？有啲人話：哎呀，我後悔，撲街你後悔，而家先講冚巴你啦，係咪？最近有 send 条 link 俾我睇高登，唉，点解教主次次都讲啱啊？真系后悔啦！当初点解要支持清正？屌你而家讲呢啲嘢，你咪兜巴声佢啊？系咪？有人整咗一段嘢嚟，我讲嗰段咁嘅嘢噶，我话唔好玩啊！选到宣誓嘅时候都唔好搞港独啊！系咪？宣完誓先玩嘢咁啊嘛？哦，都系话口未完啊，就系搞了。所以咧，证明一样嘢咧，嗱呢个教父大家咧。即係可能都睇過啦，三集教父有好多經典嘅對白，嗰啲經典嘅對白其中，即係其實你睇講呢部電影，其實我可以講兩個鐘頭都得嘅。有好多經典嘅對白，其實係一啲即係政治角力或者權力鬥爭嘅一啲即係金科玉律嚟嘅，係咪？叫你唔好憎恨你嘅敵人，係咪？如果你個判斷咧就會有問題，係咪？好簡單啫嘛！你如果你嗰班人聽我講，係嘛？你係好憎我唔緊要嘅，但係你聽我講，你唔好用一個即係先戴一個有色眼，屌你講你害我嘅咁，係嘛？咁你咪唔使賴嘢咯。係喎，屌宣誓都冇搞住喎，係嘛？宣咗誓之後，係嘛？咁你求咩啫？你求一時之快，真係求一時之快啫喎。嗱，我唔講陰謀論嘅 ，OK。我從來都唔會講陰謀論，你講個鬼講個咩？你哋自己就慢慢去講啦，係咪？我唔講陰謀論。喂，你真係請一時之快喎，我梗要玩下嘢嘅宣誓係咪先？咁咪玩咯，玩到咁咯，玩都唔緊要，你孭得起咪得咯？你孭唔起啊嘛？原來你計唔到，你咁樣玩係有機會俾人 DQ 喎，而家係好明顯就係計唔到，計到你就唔會咁樣玩啦，因為你恨做議員恨到發燒啊，係咪？仲有而家未入數俾你啫嘛。过两日入数俾你，今日几多号啊？今日27号，咁而家30号入数俾你，30几万喺呢个户口度， 无端端，哇，咁样多钱嘅？你游慧贞做过好似做过一份工啫嘛，系咪？我哋一世人都未见过咁多钱噶嘛？你银行户口入俾你系当出粮啊津贴，你咪一世人都未见咁多钱啊？你唔想做咩？诶，我为咗抗争，啊，我挑战呢个共产党嘅底线，你而家行出嚟讲呢啲嘢啊？又唔敢。是你啲旁边学啦，例如嗰个曾乜嘢叫做姓曾嗰个曾乜柒啦，嗰个 我都唔记得咗啦。 我哋唔记得咗，我都唔记得咗嗰个柒碌，系咪？哇，喺度系咁帮佢哋解话，你话呢条友屌你，唔好喺街度变到我，啊，喝一声佢可能系跌捻咗落地下，因为佢太瘦。乜嘢人嚟噶呢啲，系咪？所以我嗰阵时佢一动阵或者反面，我就扫把佢出门口噶啦。我哋一快到不得了嘅，你得罪我，我未必要扫把你出门口。屌你咁样同陈啊，即系同陈为咩？扫把，我直情系扫地出门啦，用呢四个字，我未试过用咁重嘅说话嘅，系咪？呢个战到无伦嘅人，大家帮我记住，见到条柒碌，帮我屌柒佢 ，OK？ 啊，咁你就帮咗我忙噶啦，系咪？即系有时你睇到呢啲人咧，即系你咪知道点解香港会咁咯，系冇捻得救。所谓同一阵营嘅人，所谓吓，即系大家理念比较相近嘅人啊，咁啊就系咁噶啦，系咪？即系等于佢哋话我，屌你对泛民主派。仲勁過對建制派，屌你仲唔係共產黨卧底咁？咁你而家知道點解我哋對泛民主派咁咧？係咪好清楚啊嘛？衰過共產黨，屌你！你共產黨明刀明槍，你唔夠人打，你一係就投降，係咪？一係就走投，係咪？至少係咁同你明嚟啊嘛，係咪？你冇計過個後果，跟住係咁樣嘅咩？好啦，你有計過後果，或者你冇計過後果？好啦，咁點樣去反撲咧？係咪借呢一個題目去團結所有嘅人？係咪？同佢玩铺大啲嘅，甚至喂你有支持者噶嘛？你觉得你自己有好多噶嘛？系咪？你系咪可以同佢搞镬大大镬噶？屌你！琴日煲底咁加餐数埋都唔够一百人，系咪啊？即系嗱，我未必完全同意大亨嗰个分析，就话咧，呢一有一半系即系真心真意走去即系参加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反辱华、反港独集会。但我真係有幾個朋友喺現場出現喎，屌你！呢個係事實喎，真係咁啊！你譬如邵陰陰，我同佢做鄰居，又大家又好 friend， 係咪？佢從來唔理呢啲嘢嘅，我又唔會相信，即係邵陰陰會為咗收你三幾百唔計產走去呢一個集會，係咪啊？咁你係真係喺某一個部分，你係輸咗啲民意噶嘛？你嗰啲事實嚟噶嘛？係咪？唔系话你唔可以羞辱共产党，或者叫佢你话即系 refucking Gina， 我呢啲全部都冇意见。你要预计个后果嘛，系嘛？咁你好明显就系预计唔到个后果嘛。而家就系、是，所以我驳你而家系话，佢又讲阴谋论，又讲后果论，系嘛？阴谋论就系嗱，佢老婆同佢嗰个经历就系被阴谋论所害，我就话俾佢听，唔系对唔住。呢个系喺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底下已经发生过无数咁多次嘅。家庭离散系咪？系共产党嘅白色恐怖打击意见或者防患于未然，系咪？你无论系即系所谓建政初期嘅嗰啲政治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大明大放、文化大革命，系咪？一路数啊你，系咪？唔系阴谋论嚟嘅，系拥有权力嘅人，系咪？对嗰啲反对佢嘅人或者有异议声音嘅人，嗰啲无情嘅打压，要搞到你家散人亡。李仪就系一个咁嘅例子啫嘛。咁呢个同阴谋论有咩关系啊？请问系咪？跟住佢就话，即系佢暗射我啦。受阴谋论所害嘅人都有阴谋论，我从来冇话佢哋系鬼喎，大佬。我又唔反对人哋话佢系鬼，咁攞啲证据出嚟咁解啫，系咪？大家有几时听过我讲佢哋系鬼？系咪？系嘛？咁佢话我受阴，我话我冇受阴谋论所害噶。屌你咩？我系俾人哋直情系抹黑、诽谤，系嘛？好清楚嘅呢、這个系嗰啲咁嘅阴谋论啫。屌你系嘛？嗰、那个直情系一个诽谤，一个抹黑，系嘛？诋毁咁呢啲嘢，即系你做得政治人物，你就预咗噶啦，系咪？咁后果论佢就话，又话帮梁振英抬轿啦，客观上就转移咗焦点啦。咁我喺度谂，喂，事实呢件事发生咗之后，系出现好多呢啲嘢喎，大佬，那个客观系效果嚟嘅，唔系后果，系咪？咁我话我当后，我一样系讲后果论嘅，但我嗰个后果论系，好似我头先所讲，你有冇估计过后果咧？ 你呢两条友有冇行出嚟有个说法咧？冇啊，到而家都系咪？成件事你有冇个说法先行出嚟？你仍然系坚持，最初系坚持口音，鸭脷洲口音，系咪啊？到跟住就有人帮你 spin， 就系支拿有咩问题啫？系咪啊？玉华又有咩问题咧？即使系咁，又有人帮你 spin 啦，系咪？但系你有冇谂过个后果咧？你有冇行出嚟承担呢个后果咧？冇啊嘛。好啦，你有冇因为预计有呢种后果，跟住你去动员，利用呢一件事，你俾人迫害，你去动员群众嚟进行一次大规模嘅抗争咧？冇啊嘛，因为你亦都冇呢个能力啊嘛。咁就系冚头埋墙，系嘛？跟住揾其他即系大家去陪你作陪你陪你扑街啊嘛。而家就系、是、因为港独就已经俾人玩爆咗啦嘛，系咪啊？第一系港独玩爆，第二本土派变咗，屌你啲负面名词，系咪啊？成个运动俾你搞掂咗，俾你两个冚家铲，系咪抵屌啊？呢、這个系咪？但系即使咁，我哋都反对去剥夺佢嗰个议员嘅资格，反对用行政或者甚至乎司法嘅手段，系咪去褫夺咗佢哋两个议员嘅资格？因为佢哋嗰个权力来源系来自选民嘅投票，只有选民可以推起佢。呢个我系会继续坚持嘅，唔系因为呢两个人，呢两个基本上就系玩完。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嘛？但系其他人可唔可以吸取到教训咧？系嘛？成个运动其实有时我哋自己苦心自问，所谓即系本土运动嘅鼓吹者啊，或者好似陈云啊、我啊、黄杨达呢啲，其实谂谂下真系都好凄凉。过去呢几年，系嘛，做咗咁多嘢，令到呢个本土运动。即系成为气候，结果就俾呢两个人搞掂咗。咁所以我哋真系要自己必须承认，我哋系失败，系嘛？屌你老江湖啦！呢啲都死喺呢两个人嘅手上，系咪？推动一个运动用咗咁多精神时间，到最后就败喺呢两个人手里边。我哋唔会去怪佢，而系只系自己检讨，我哋真系能力不够，系嘛？边个最早提出呢个所谓本土民权运动啊？边个用城邦论嚟将成个本土运动，即系嗰个论述有咗一个即系相当多人认同嘅一个所谓理论基础咧？系咪？边个身体力行通过即系呢个抗争系咪勇武抗争，令到呢个本土运动即系发展蓬勃咧？系咪？大家有眼睇噶，但系呢几条友结果而家系失败者，选举都输埋。不但只系咁，仲要成个本土运动败喺呢两个人嘅手里。这个我系同陈云嘅意见不谋而合，我哋冇夹过嘅。不过佢嘅用词就精准凌厉好多，系咪？你睇 Facebook， 我哋自己相对比较客观啲去检讨反省一下，真系即系失败。失败唔系。因为嗰个理论即系薄弱啊，理论基础薄弱，失败亦都唔系因为我哋做嘅嘢做得唔够多，系咪？失败系真系我哋计算唔到一个良天期，系咪？成也天期，败也天期，系咪？成个本土运动去到一个即系所谓一个高潮，就系良天期嗰个补选，系咪？结果佢揾呢个替身呢个扑街，系嘛？佢呢个替身又真系成功，啲人宁愿投俾佢都唔投俾陈云啲本土派。其实相差唔系好多票，即系内会咁啊，陈云多一万票咁啊，就即等于陈云赢噶啦，系咪？呢班所谓支持本土嘅呢啲选民投俾梁仲恒嘅，全部都应该冚家铲，即系自己引颈成一块，要引刀成一块。系嘛，就系咁啫嘛，唔系你本咩套牌啫，系嘛，好清楚嘅成件事，而家唔系去怨系咪？成个客观嘅环境就系咁。好啦，如果你呢两个所谓本土派，嗱，我一早讲过，佢哋唔系本土派，亦都唔系港独，边有讲错啫？而家系嘛？但系而家佢变咗英雄，好似系嘛？就系、是、佢搞港独，跟住共产党打击佢咁，佢搞咩港独啊？冚家铲佢宣誓打飞机啫嘛，系嘛？搞咩港独啊？佢几时有个好完整嘅关于港独嘅论述？好似陈浩天咁啊， 咁啊冇噶，有冇一个即系独立建国嘅目标啊？中程、中程唔系近程、中程、远程目标有冇啊？香港民族论即系学院嗰班嗰个讲法，佢哋两个人我从来冇听过佢哋讲过。咁啊，咁又俾佢揾到老衬喎，屌你！不但止揾到老衬，仲要令到你成个本土运动瓦解。在可见的将来，我告诉你，那个打击是会排山倒海而来，就不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已经可以宣布收工，是其他人。但当然现在跟着下来的焦点都不是他们的了，就是这个特首选举，我们下一次再说。